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58集。陈泽明威凛，正要起身，颊上突然一暖，却是对方的手摸了上来。陈泽明心中大震，几乎是立刻侧过了头，抬臂挡开那只手，退了半步。纵然如此，却还是被对方在脸上小掐了一把。萧定呵呵直笑，将那只手收回来，顶在唇上轻轻触了触，双目紧紧盯着陈泽明，似乎要看清楚他的反应。陈泽明下意识用手背摸了摸脸，见到对方眼神炙热，挑衅中带着嘲怒，分明是准备看戏了，满腔恼怒不禁消了大半，反倒觉得啼笑皆非，半晌无言。正转身欲退，却听萧定在身后悠悠接着道： 只可惜是个贱人， 你也只能这样了，陛下。 萧定露出些许惊讶，瞬间后他又把这惊讶收敛了起来，反用那种刻意夸大过的玩味好奇的目光调侃般地看着他。陈泽明看到这样的眼神实在是噎得慌，他垂目想了片刻。 对了，你早已不是陛下了。 萧定挑起眉，他看起来还是那般带刺的嚣张，可眼底的神情到底不平静了。那么硬的壳，可还是有敲得开的地方。陈泽明突然觉出一种伤人的快感，他左右看了看， 日子很无趣， 魏王来住住不就知道了。 从万人之上到独居佛前，是有些落差。我会告知万岁，多往这里送几个沙弥，念经的人一多，想必也热闹些。 那倒不用，真有这个善心，不如送来几个男人，最好个个都长得像魏王。 陈泽明听着那笑声，忍不住的更是心浮气躁，咬牙切齿。萧定并不反抗，边笑边任他掐着脖子，将自己拖到地上。 你很想找揍吗？ 陈泽明右拳紧握，提到耳边，却怎么也打不下去。他想过不再动他，为什么这个人偏偏这么不识趣？萧定躺在地上。 你晚上睡得着吗？吴国的魂没找你索命？ 陈泽明终于毫不犹豫，一拳挥了过去，打在萧定那张从不懂得什么叫收敛的嘴上。萧定低呼一声，捂住嘴，血从他的指尖流出来。陈泽明强行扯开他的手，将那从鼻中流出的鲜红液体抹到指尖给萧定看。 你要的就是这个吧？你已经无聊到这个地步了？ 萧定将口中的血喷到他脸上，陈泽明用手背擦去，瞥了一眼，突然抬手扇了他一掌。萧定的头被猛力扇得偏到一侧，闭着眼半晌没能顺气。陈泽明狂怒下隐约想到自己其实还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，萧定想的就是要激怒他，他果然怒了。但不知道为何，这一次他并没有多少挣扎和压抑，反而很快放纵了自己的怒火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前，示意独孤航不得让人接近。独孤航遥遥看见，惊讶点头。陈泽明合起门，转过头来，正见到萧定挣扎着要爬起身子，那一掌力道太大，裹得他有些昏沉，于是他又坐了下去。陈泽明慢慢走到他身前，萧定察觉，抬起头来，骤然暗下来的房间有种分外暧昧的氛围。 阳光艰难地从窗花的缝隙中透进来，然而却照不到两人的脚前。 吴阔是为了你死的，你居然在这里自怨自艾。 朕真不敢相信，魏王这是准备再反一次？ 你这样的人，怎么配得到我的忠心？我是要告诉你，你的根基我会一点一点动摇，直到全盘拔掉。 萧定紧紧抓住他的手腕，试图扯开对方的前肢，然而到底比不上陈泽明力大。渐渐的，萧定脸色开始发青，耳边嗡嗡直响，似乎周遭围着一群蜜蜂不肯散去。他死死盯着陈泽明，眼前开始泛白，口中发出徒劳的喘息，却吸不到一口气。他独自挣扎在阴影中，感觉着死亡的接近。 别总给我找事。 萧定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屋中已经寂静无声。他支起身体，环视四周，空无一人。门被半掩着，光从外面射进来，直直探到他身前。他看了片刻，突然清醒般倒抽了口冷气，伸手摸摸面上的淤痕，又摊开那只手看了看，再不见血迹。他倒头重新躺了下去。脸上和喉间的痛楚仍未消失，他却闭着眼默然忍受，再也不去抚摸。这些萧定并不以为苦，身上的痛他从来都觉得多忍一忍，总有一天能熬过去。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。无过的死讯能传达的信息很多，第一个就是陈泽明的立场，这是很明显的丢卒保车。陈泽明为什么做这个决定，原因他并不想知道，有这个结果就够了。在出逃这个事件上，陈泽明选择了跟他做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这个做法无论愚蠢与否都给了自己生机。其次就是自己的实力在削弱，他的臣下在减少，而那些是他翻身的赌本。于是萧定难以遏制的心浮气躁动摇起来，他当然知道自己该忍耐，阶下囚有什么资格谈愤怒？你就是落毛凤凰，如果你敢埋怨自己不如鸡了，该落的那就是头了。然而看到陈泽明这个叛臣居然还施施然到自己面前晃悠，并堂而皇之说是在巡视的那一刻，他到底没有按耐住，他想自己需要认认真真冷静一下了。让他有些意外的是，陈泽明这个八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还真的绝地反击了，虽然这结果是他不断挑衅才导致的，但他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惊讶。陈泽明狠揍了他一顿，陈泽明的拳很重，力气也很大，不愧他的将军之名。萧定少年时虽然习过些武，但那些护身的小把戏跟实战过无数次的陈泽明比起来实在不足一提，于是如萧定所愿，他被狠狠揍了一场。 好了，该明白了，这个时候如果沉不住气抬头，就是会挨打，挨打是轻的，你甚至会没命。收好你的情绪，收起那些愤恨憋屈，贸然发泄的后果很严重。 萧定闭着眼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他体会着那些痛楚逐一的消化吸收，那些都将转化为其他的力量，慢慢积累起来，终有一天将厚积薄发。一夜，天空突现大星陨落，色翅自西往东划破天际，消隐不见。当时夜还不深，引来了京中驻足观望者无数。隔了数日，刑部侍郎周子才到陈府拜访。陈泽明很是奇怪，两人平素少有往来，只在审无过时打了一次交道，对方突然上门，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过自己得势后，前来攀权富贵的人不少，他也看得多了。上了茶，两人寒暄半晌，那周子才才把来意支支吾吾地说了。却是天降流星那一夜，有个少年无意中说了句贼星当道。这几个字本来很平常，可合着当前的局势看，就有点玄妙的味道了。这话恰好被同行人听到，跑去官府告发，说是这个贼字是讥讽当今圣上及两位能臣，嘲笑他们得位的手段，伙同盗窃。偏生那少年居然是通政时韦寒初的幼弟，弟弟被抓，韦寒初急忙求情，说胞弟幼年患病，头脑有些糊涂，说话常颠三倒四，做不得真。却有人以为既然那是个傻子，这话却条理清晰，显然是韦寒初教的了。韦寒初弟弟没救着，反倒把自己也搭了进去。恰逢周子才审理此案，他审过的捕风捉影的案件不少，深知这种事情可大可小。他先与韦寒初有些旧交，有心拉上一把，可做事情总得先探明圣意。众人皆知，所谓圣意几乎就是陈泽明和杜进旦的意思。周子才与杜进旦攀不上交情，想到之前与陈泽明有过交集，便上门来了。 那少年是真傻还是假傻？ 回禀魏王，确实真傻。 那不行，人才难得，怎么能为了鱼子的一句胡言就杀了？再说贼星本来便是指流星，何必非要牵强附会一个意思出来？传出去冷了民心。 可圣上面前有人说， 万岁那里我自然会去禀明前因后果。万岁虽然年幼，但有仁慈之心，想来也不会深究。 周子才赶紧称谢，欢喜而去。萧锦应对这种腹诽心谤的事儿原本头痛，听陈泽民说的有道理，立刻叫刑部放人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